我说驸马，先是被咱家猜着了没有啊？ 本宫先是倒被公子猜透，但是不能与本宫作主，也是枉然。 只要你说出来，大小给你拿个主意就是了。 不，公子啊，这才搬来的才搬，你见转的见穿，公子对天边的只愿的本宫方肯不真那一言。 叫大家起誓啊！ 真的是， 我不会的。 什么？反帮女子连誓都不会瞑目， 比不得你们男蛮子拿起誓当白玩呢。 待本宫教导于你。 你叫我吧。 跪在此地，口称皇天在上，反帮女子在下，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，我若是走漏消息半点，到后来天帮我争长，地帮我争短。 你听啊，皇天在上，半帮女子在下，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，我若走漏消息半点，到后来天把我怎么长，地把我怎么短。我说驸马，到底怎么长怎么短呢？ 要你终身对天一表。 你当我不会起誓，破了豹子孩子在他家起誓吗？ 白宫恩爱。